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，中关村故事，未来已来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这里是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在新中国的歌坛上涌现出了众多的优秀歌唱家，李双江就是其中之一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就一同欣赏李双江演唱的优秀歌曲，就从这首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开始记忆之旅吧。 脚下竹排江中游，巍巍青山叫到记心头，党的叫到记心头，党的叫到记心头。小小竹排江中游，滔滔江水向东流，红星闪闪亮，照我去战斗，革命代代不朝用，前赴后继跟党走，前赴后继跟党走，砸碎温暖的旧世界，万里江山 李双江1939年出生于美丽的江畔城市哈尔滨，他从小酷爱音乐，1959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，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于玉轩教授。李双江演唱的歌曲清新明亮抒情，尤其是他的高音 C 明亮清澈醇厚，到今天仍然没有人能够超越。有国外媒体称，李双江是严谨的技巧的表现，是炽热情感的交流，风格高雅多姿多彩，极高音像海浪滔滔，低音的叙述又像花间潺潺流水，令人陶醉。来听李双江的两首代表作《再见吧妈妈》《我爱吴志山》《我爱万泉河》。 再见吧妈妈，再见吧妈妈，军号已吹响，钢枪已擦亮，行装已备好，部队要出发，你不要悄悄地流泪，

望全方，红色的江山我们保卫，红军的钢枪永在手。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1963年，李双江被分配到新疆军区文工团，1973年调入总政歌舞团。新疆是他生活十年的地方，对于这片热土，李双江用自己的歌声表达了他的热爱。来欣赏打扮成的姑娘。 自古以来人人都说大坝城是好地方，自古以来人人都说大坝城是好地方，大坝城的风光好，牛羊肥又壮，大坝城的风光好，牛羊肥又壮，城市又大方，热爱劳动心灵手巧，城市又大方。甜瓜大，西瓜大又甜，大坂城的甜瓜大，西瓜大又甜，不知情的人儿他摘瓜，甜瓜也变酸，不知情的人儿他摘瓜，甜瓜也变酸，为了摘瓜我身上就是再挨16000匹鞭，我自己也情愿。就是再挨16000匹鞭，我自己也情愿。16000匹鞭，我自己也情愿。就是再爱16000匹鞭，我自己也情愿。 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中，李双江坚持从声乐艺术中汲取丰富的营养，形成他自己的风格。他演唱的众多歌曲，显示了他艺术追求的突出成就，故而深受广大群众的热爱，经久不衰。他音域宽广，音色纯美，演唱富于乐感，以情代声，声情并茂，送上这首《船工号子》。 千里 齐心协力，把船搬走，摇嘿摇嘿摇嘿摇嘿摇摇摇摇摇 摇摇摇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双江的歌会让你的心在情感滋润中荡漾，他的高音像是海浪滔滔，低音又像是潺潺流水，令人陶醉，风格高雅，多姿多彩。在中国，一代又一代的人听着他的歌长大，但还是令人百听不厌，给热爱音乐的人们美好的享受。好了，今天的记忆唱片就在李双江演唱的《北京颂歌》中结束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。 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，庄严的乐器报道着祖寻船边村。